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这个几天因为长住上有事没有讲，还有一个呢，这个夏天到了，天气热给这个人的生活上呢带来很多的困难不方便，是啊，这个常住嘛常住啊，冬天有冬天的规矩，夏天有夏天的规矩，不说大家呢不知道，过夏天气热了就免疫还不够，还要免电啊，就是不上电要打皈依，那根据天气热的时间热的这个程度来看，那要从现在开始还有一个月，这个就属于大小暑大暑，还有一个月，故乡大家在生活上也要注意，这个怕热人人都一样，怕热就贪凉，一般讲呢热呢不大会生毛病，贪凉啊就容易生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了不盖东西啊，就是啊，这要注意啊，特别要注意啊，这太太平平的呢把这个夏天过过去，这个夏天的规矩从禅堂里来讲，天热了要用扇子，这个扇子一般我们出家人呢就是用这个折扇啊，这个折扇啊，这个折扇禅堂里能用，大殿上能用，斋堂里能用，怎么用法的呢也有规矩的，那你说我跑香一边跑一边就扇行不行啊，跑香的时候不能，我跑着就扇着啊，一看我也不好看，是吧，禅堂里像用芭蕉扇的，就是大芭蕉扇，就是过去禅堂的过夏呢没有电风扇啊，就用那个扇子，止过境以后专门有人下位子，有这个打扇子啊，一不能扇头一不能扇脚，就扇你这个胸口平胸扇，那么现在这个规矩恐怕就没有了，没有了嘛，可以用小扇子啊，这个小扇子就这个扇子，不能用芭蕉扇，禅堂的个人不能用芭蕉扇啊，在疗房里下用这个芭蕉扇是可以的，这个芭蕉扇呢是不能够出自己的疗房的啊，不能出疗房，你看看你们就是芭蕉扇一直摇到满街跑了不好看的，是吧，芭蕉扇只允许在房间里用，不是热了啊，扇上蚊虫啊，这是可以的啊，一个不允许穿短袖的汗衫啊，最低限度的现在就是已经方便的不能再方，还怎么方便呢，短袖的汗衫不能穿， 穿这个海袜，长路上一直有规矩跟大家说。穿鞋就穿孩子，现在就是有这个都弄不清楚了，孩子鞋子鞋子孩子，啊，穿孩子必须穿袜子，不允许打赤脚穿鞋，啊，打赤脚呢可以穿草鞋，啊，鞋跟着袜子呢是连在一道的。有的人呢就是发现呢打赤脚穿孩子，这是不上规矩的。规矩规矩就是关系我们这个出家人出入往返行住坐卧的唯一教相，也不允许出外去，我在这穿这个拖鞋也不能穿，拖鞋嘛，你自己在房间里，在房间里想呢，可以说是不问，啊，房间里是你自己住的房间的，别人也不能去的，啊，那个呢，你自己斟酌，啊，不能穿拖鞋，不能穿拖鞋，这个出房间，也不能够散裤脚，啊，这我们这出家人呐。这个在外边呢好像这个事儿就不太注意了，散裤脚打裤脚啊，那在丛林下住呢都要扎这个裤，这个裤子脚裤脚都扎起来，这是大致我看得到的跟大家说一说啊。天气固然是热，热呢也要准备的办法呢，它要热一什么办法呢，这个我们接着呢朝下讲，到了本门，本门开进前缘，上边已经讲到三情四盖，就是复言为愿说之，我等当先受佛语，尔时世尊知住菩萨三请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谛听。下边呢是正答，正答分为长文还有偈颂，长文当中啊有正开进前缘，第二呢名三世义务，正开进显远之中有出至尽之情，第二呢破尽显远，现在是第一，如来秘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间天人皆我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除世之功，去切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是讲，说是至尽之情，至尽则弥远。宣出至尽之情，啊，如来秘密神通之力，此文有三义，啊，第一开始就说了，啊，如来秘密神通之力呢，这是说所迷的法，啊。秘密神通之力呢就是法啊。第二讲这个一切世间天人即我修罗，这是说能力之众啊， 第三啊，要讲那个皆为今释迦牟尼佛等，这是出其弥远之情味。什么叫做必必神通之力呢？如来一身即是三身，这个叫做必啊。三身即是一身，这是文为密。这个三身一身一身三身解释这个品体如来受量品已经讲过了，讲得很详细啊。又过去所不说的名为密啊，为父自知名为密，就是必密这两个字啊。神通之力就是三身之利用，神什么叫做神呢？ 神就是天然不动之理啊，这个理呢就是指这个法身。神通通字，通呢是不用不散不思议之慧啊，这叫做果报身。神通力，这个力力是干用自在啊，就是应化身。神通力一个是法性身啊，一个是果报身，一个是应化身。佛以三身于三世之中，等有三身，师者的三身其来甚久，于诸教中避而不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师者的三身啊，就是真是久远劫来真是正德的那个三身，其来甚久啊。甚久呢下边会说到的。除了法华以外啊，其他教一些大乘教里下，只要是显教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说过的，特别是这个开尽显远，就是开机显本，从来没有说过的。避而不说，所以一切世间天人无修罗，这个世间天人无修罗那怎么看的呀？就是说皆为都认为释迦牟尼佛啊，怎么成佛的？取菩提，经过六年苦恨以后，取菩提树下，做那个菩提树下啊，持诚正觉，作一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呢就得此三身，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他也有三身呢啊，就认为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三身。不晓得过去啊，认为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么修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么得的，这叫做至近已远。这个到了本门 开进显本，到了本门呢，对这个二乘人呢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二乘人在寂门当中开权显实以后，二乘的名字就没有了，皆名为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啊，这个菩萨摆的什么什么的，不是另外有一个菩萨啊？你说我们这个十法界是有一个菩萨法界啊，那么他此中这个菩萨呢啊，人中也有菩萨呀，天道里像也有菩萨呀，啊，你比丘尼优菩萨优婆夷他都有菩萨，嗯，把这个菩萨就是包括在天人五修罗这个三善道之内啊，其余的三乐曲最重根顿少智啊，不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不成佛，并不知作此请问。此中讲这个菩萨有三种，一个是下方是他方救助，下方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初成这个三身之佛以后所化度的那个菩萨呢，他没有至尽之位，他晓得释迦牟尼佛九乘正教啊。他方救助呢也有两种，一个是从法身应生啊，这个过去是先得无生和先以闻法际显本，设往事未曾得闻，往事报尽，受法性身于法身地，自应得闻长远之说，是故应身菩萨多无至尽之位。这个至尽的至尽之情，什么人呢？就是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这种人。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从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啊为最初成佛的呢？不是的。今释迦牟尼佛出世施工去切成不远做道场成佛道，这个是近之又近啊，近之又近。下边用一个然字啊，一转语啊，然善男子，我是成佛以来甚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挪由他解，这是第二破尽显远啊，除正显远，第二举辟各量久远，就这一句啊，这一句呢就是本门开进显远的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句话。然善男子，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挪由他解，就把上来的说是释迦牟尼佛出世施工去切成不远这一句话呢就破掉了啊，这也叫做破尽显远。出世施工去切成不远做道场成佛道，这个时间很近很近啊，好像就在眼前。从释迦牟尼佛在灵上会上说法华经也不过 四十余年，几十年的时间，要比释迦牟尼佛实际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挪由他劫啊，那是不能比的啊，不成比例。您那个几十年跟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挪由他劫怎么比呢？然而善男子啊，就是告诉这个当机众，这是总标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挪劫，究竟实际上有多少劫数，下边呢举譬各量久远，每每说这个数字没办法说了，就用一个譬喻。譬如五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起啊，大家注意这个数字啊，这就在我们佛教来说，这都是很大的很大的数字啊。三千大千世界，有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多少呢？五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起啊，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假呢就是设辟啊，那么有个什么人呢？这个要有个神通的人，有很大很大的神通的人啊，莫为微臣。你说没得神通，你想把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莫成微臣，怎么莫合他？没得办法呀啊，就这是假辟，把它莫成微臣。那么有神通啊，用一只手，左手捧着这么多的微尘捧在手上，用神通力向东方跑，乘神通力乘风跑，从娑婆世界向东跑，跑这么个五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起果，就是五百千万亿的世界，把这个手，左手捧着的书磨成微尘的这个微尘啊，跑这么远下一尘，这个一尘呐 那个一尘就很小很小的，那个一尘呐就是你的眼睛都看不到，就那么大啊。如是东行尽是微尘啊，乘着这个乘神通力啊，就乘东跑，跑这么五百千万亿挪由他国度下一层，再跑五百千万亿挪由他国度再下一层啊啊，这诸善男子于银河是诸世界可得思维孝济之其数否呢？单讲下微尘的那个世界能够数不能数啊，下微尘的多少世界呢？就是他手里想捧着把五百千万亿挪一套无生极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微尘的这么多的世界。直接讲下微尘之世界尚且不可说，况且中间它还有相隔那么多的世界没有下呢，没有下也要算啊。所以说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极果，乃下一尘，如是东行尽是微尘，诸善男子于银河是诸世界可得思维孝济知悉数否呢？这是凡夫的境界，是没有办法可以思维想象的啊。第二，这是佛问的啊，佛问嘛，底下嘛，这弥勒菩萨跟诸大菩萨等的等 弥勒菩萨等俱不佛言，世尊，这世诸世界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计，用凡夫的这个妄想心、世心不度啊，达不到的。一切声闻辟支佛以无漏智不能思维，不能思维至其现数，这还不算，是我等住恶位不至地，于是世中亦说不大。世尊，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而是非算数心力之所能计，也不是二乘的无漏智之所能思维，第三呢，也不是无畏约智的智慧所能够达到，唯有佛的智慧才能够知道的。这个佛的智慧啊，太深了啊，所以佛的功德如十方大地土，十地的功德如阎浮屠土，非虚也。如果是说那这个大乘的实教来讲，十地菩萨的位置就很高了啊，再向上攀就成佛了。但是十地菩萨的功德跟佛的功德相比较，你看要差多少啊？啊，佛的功德如十方大地土，十方大地不受限制的。啊，十地的功德，十地菩萨的功德，像阎浮屠，啊，阎浮地呀，啊。这个南阎浮提啊，一个小世界，一个须弥山，一个四天下，一个日夜扰须弥，一个小铁围山，这是一个小，这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小世界的四分之一啊，阎浮屠，十地的菩萨也不过功德就这么点儿。比佛的功德像十方大地土，而是福告大菩萨众：若诸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于汝等，是诸世界，若住为臣，既不住者，啊。大家想想看，我们就用凡物的脑子去想想看，啊，各个数多多不多，能数得过来吧？尽以为臣，一臣一节，啊，越说越多了，啊，一想啊，这个脑子就想糊涂了，哎，钱都没不好想了，哎，到了死胡同了一样，这怎么想法的呢？想不通了，嗯。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莫由他物生其劫啊！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成佛远还是不远？比那个四十年以前成佛能比不能比啊？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依佛所化的这个国度，三千大千世界。说是把它磨成微尘，我常说的，我们叫大厨房的拎一包面粉来，啊，你也数数看，你能数得过来吗？啊，再不然不好数，我们拿水泥袋的，一水泥袋的，你数数看，数得摸得过来吗？啊，啊，我们的四大名山，你把五台山磨成微尘，你数数看，你能数得过来吗？不是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磨成微尘， 这简直不能想，这怎么能想法呢？啊，它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五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地三千大千世界，都把它磨成微尘，啊，一尘一劫。有神通的人呢，把他这个磨成微尘，这个微尘呢，向东方走，过五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七国下一尘，你看看。下沉的国度很少很少，不下的就太多了，然之后把这个已经下的还没有下的这么多的国度都磨成微尘，那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就这么多，一尘一劫，还不止这么多，复过于此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七劫。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成佛有多远，你也能够有这个智慧，能够把一个释迦牟尼佛成佛的结束啊，就这个境界你能够证入啊，就跟下文讲的啊，你跟下文释迦牟尼佛说这个释迦牟尼成大身大久远呐， 啊这个增道损生就是从这么来的啊。你说什么叫个成，什么叫个佛法呀？嗯，说了半天呢，你这个法华经，这个法华经怎么修法的？嗯，啊，师父禅堂的禅念不是水，这法华经怎么修法？法华经不是没有入门之处啊，这个法华经就是给我们开示悟入的，这个门开的蛮大的，畅通无阻，只恨你肯不肯进来。那你不肯进来没有办法，嗯，哎，那你说怎么进来呢？你要问我怎么进来，你问我那个法华会上寂门啊，那个受记做佛的啊，到了本门增道损生，你看看他们怎么进去的啊，这么久远老早成佛的，自从世来，这个底下呢讲这个过去义务，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呢，这么久远久远成了佛以后做什么事儿呢？佛是常不休息的，就是常不休息，没有休息过啊，不是像我们一天到晚睡懒觉，今天打板都忘记得了啊。自从是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那么这个娑婆世界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国度，就是娑婆世界啊。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亦于余处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七国导利众生，这个讲是过去义务啊。上来讲释迦牟尼佛成道甚大久远，下沉与不下沉的世界已经不可说，何况所有的世界都莫为微尘啊，况复过此啊。这个经中呢，这个注这个会议上这里头呢，鸠摩罗什翻译这个法华经啊，翻译这个法华经少在那个僧富法师的时候呢，罗什法师原来翻译这个经呢少四个字，少一个什么字呢？没有一尘一劫啊，这个一尘一劫啊，就是上面的世诸世界若住微尘，记不住者尽以微尘啊，它底下少一个一尘一劫啊。后来到这齐朝啊，这高僧谭富法师诵经梦中啊有感应啊， 他说你这个诵经啊，你少一句啊，啊，少一句话，就告诉他少这个一尘一劫。后来果然得到了。金光明经云：一切海水不可知低数，无有能知如来之寿，此亦名未来常住，非名过去久远。若引证此，殊不相应。又有要法身觉者，啊，这有二名。一法身是无始，法身无始啊。此中讲如来寿命甚大久远，就是，说这个过去弘法华经的解释如来寿量。说这个经有无量义，你看这个法华经过去注法或者法华经的注解啊，何止几十部啊，几百部都有，各处首演。如果说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是法身啊，他有两个道理呢不明确。一个就是法身没有始，法身无始的啊，既没有始，拿什么论他的劫数久远呢啊。第二，这个法身平等，法身既然平等，何止是释迦牟尼佛先成啊，所以知道不大经宗秋深凡浅。问：但一切诸佛系贤本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哦，到了法华会上有开记贤本，那么十方诸佛是不是成佛都要有开经贤缘、开经贤本的？若有显有不显，则不得云诸佛道同啊，好像是诸佛道同都一样，你这个成佛这个样子开经贤本，别人成佛成了佛以后也要开经贤缘，要是不呢，那这诸佛的道就不同了。也不得愿是我方便诸佛亦然呐、是尽，那就是诸佛的方便。诸佛亦然，释迦牟尼佛事先降济成道，那么十方诸佛也应该事先降济成道啊，是我方便诸佛亦然。若同同解贤本的诸佛皆云成道甚久远也呢，那么没得佛成了佛以后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啊。说其他佛成佛以来呢，他也就说了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答：贤本可以说是同，即这个远近不等。诸佛的贤本啊，都有一个贤本，但是贤本又远近不同。释迦牟尼佛成佛五百千万亿挪威他无曾及三千大千世界来莫为成，有这么远。那么还有的佛呢，成佛没有这么远，没有反正就比这个近啊。那么甚至于说还有佛比释迦牟尼佛成佛还久远啊，这个呢不一样，不得一样。怎么能一样啊？啊，就明天我成佛了，我成佛的才一年，怎么了？跟释迦牟尼佛不能比啊。那你释迦牟尼佛成佛是五百千万亿，还有比释迦牟尼佛成佛更远的，我六百千万亿，对吧？这个远近是不一样，显本都一样啊。就举个例子，就日月灯明佛那个八字啊， 大同至上有十六个子，释迦牟尼佛呢有一子，有子是同啊，啊，这个数量不一定一样。瑞德摩佛也不是八子吗？大同至上没成佛的时候有十六王子呢，释迦牟尼佛没成佛的时候有个罗侯罗，也是一个儿子，啊，有子是同，啊，数目不一大不一样。又，凡是成佛，这所证的三身必定是一样，啊，那就是毗弥藏，是大涅槃，啊，这个所证的这法身、报身、应化身，必然是同的，那就不符合道同，啊，故愿诸佛道同。三世异物也必然是同的，啊，故愿是乐方便诸佛亦然，啊，况本高即下，本下即高，本即俱高，本即俱下，凡有四句，啊，一气开显，何必尽同呢？要论原始要中，这诸佛所证之体是同满三身，所起之用是同根三世，啊，这是诸佛的同意，啊。下边讲这个三世异物，三世异物应该显这个三世异物的处所所在。上面讲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甚大久远，既然是甚大久远，这个久住在什么地方呢？释迦牟尼佛甚大久远，五百千万亿挪约他国度呢，啊，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说呢，常住此界。这个娑婆世界，不但是偈中的释迦牟尼佛的垂迹所化的国度，也是释迦牟尼佛本成佛，啊，所住的这个世界。也叫做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的名字没有变，啊，娑婆世界的这个景象呢，那可不一样。一个是从久远以来，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是三身所证的，啊，那个常是娑婆世界呢，就是常寂光净度。就是十宝庄严度，而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呢，这叫做凡圣同居度，啊，这个四土就在一个地方，并没有说再分成四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在下文中，这个受量品都说了，啊，常在灵鹫山。释迦牟尼佛一直到现在还在灵鹫山，嗯，但我们跑出去看看呢，那就是个土堆子，啊，有几块石头，那就是灵鹫山，啊，一于余处百千万亿挪由他无生极国岛这种，这个余处呢就是余国度，啊，余国。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啊，那个都是余国啊。释迦牟尼佛三遍土天从十方世界跑的而来的那个是化这分身诸佛有多少啊？那都是在其他的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就是余国说法立生。此之娑婆，即是本应身所居之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本应身所居之，今日寄居，啊， 今天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三千年以前说法华经啊，这是记忆去切成不远啊，做菩提树成佛的多了三宝三菩提，这是记记中成佛所居住的这个土啊，不一于本啊，不一样，当体就是的啊。这个呢还要用到那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土非防御情生耐不同啊。世界的安立相，十方世界呢，特别是佛法的福地的境界啊，十方诸佛所在的这个国度啊，在什么地方呢？释迦牟尼佛从最初成佛就在娑婆世界，一直到现在成佛，是记忆中实现成佛，也在这个娑婆世界，没离开这个地方啊。但是今也好，戏也好，就是过去久远跟现在时间是不同的啊，见呢，众生的见呢就不一样了。见少者未尽，照本者大圆。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的这个世界啊，它有成住坏空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本所成就的这个娑婆世界，它没有成住坏空的，它常住这个地方，它哪有成住坏空呢啊。所以说我净土不毁，常在灵鹫山。释迦牟尼佛从过去久远劫来成道以来，他就住在那里没动过，没动过了，常在灵鹫山。其里切也别丘常寂呢，切成就是我们的凡圣同居土，你另外在什么地方找那个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就在我们当人一念心中啊。这就是其里切也别丘常寂，非寂光外别有娑婆。境界随着繁盛人的业力感现的，释迦牟尼佛所住的这个常寂光净土就在娑婆世界啊，就在娑婆世界，不在跟着另外有个地方是，那是常寂光净土，另外有一个地方那是十宝庄严土啊，不是这里啊。所以说我净土不毁，常在灵鹫山，就是在人家眼睛看啊，下边呢复过去的记忆，诸善男子，于是中间我说燃灯佛等又复言起入狱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别，复过去的禁忌之矣。中间啊，什么叫中间呢？就是此番在娑婆世界成道跟这个久远成道以来，这个中间，这个中间呢，释迦牟尼佛的印象就太多了啊，出的可太多了。燃灯佛受记，过去讲过这段因缘的啊，那就是这个如同菩萨，那是作为凡智啊，听到这个 燃灯佛要来啊，说大家呢都是佛要来了，都想见佛，争着想供养，嗯，就是说这个燃灯就是这个汝宗菩萨布法眼里，燃灯佛为他受记，受记呢，燃灯汝宗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为释迦牟尼佛受记，如未来世啊要成佛，名字就叫做释迦牟尼。又复言起入狱涅槃，佛佛受记，就像上文记门之中这个开权显实一样，不是舍利弗受记做佛了。哦，你将来成佛的国度叫什么名字，正法相法都有多少结束，这个都记得好好的。又复言起入于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别。有人怀疑啊，若成佛如此之久，云何经中说与燃灯佛是方得受记呢？又既成佛正常住身，云何如同菩萨在燃灯时得记弘法，受众入灭更胜余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今复之曰，皆是方便，皆是方便分别。譬如幻师所现的幻事，非是而是方得受记，亦非业果分断生身舍受入灭，皆是葱本所吹竹化记耳。应该说呢，这个佛从成道以来深大久远，中间种种视线啊，这个都称为记。本来这个事儿呢很好懂啊，很好懂，并没有什么多大的神文在这个地方啊。说今天呢，他这个地方也有人在这问呢，这个有人在问《度法华经》啊，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本门，一个是寂门，一个是本门开进显缘，一个是寂门开权显实，啊，就是一共呢八个字：开权显实，啊，开寂显本。那么你首先要懂得，什么叫做全，什么叫做实，什么叫做本，什么叫做记。实际上呢，这个法华经一路下来啊，可以说是天天讲，处处讲啊，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那不就是本记吗？在哪里找本记呢？你们查这个地方，这是哪位师傅写的啊？啊，他说我初度《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到了这个提婆大多品，如来为果王时，为果王是秋法，啊，秋法与无私仙，互生不解。那么有什么不解的呢？啊，那个果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嘛，啊，乌斯仙，乌斯仙什么呢？乌斯仙就是提婆大多，哎，对不对啊？就是提婆大多嘛，那就说明了释迦牟尼佛向这个乌斯仙求法，乌斯仙就是提婆大多，那他是他的师父， 啊，是佛的师父。提婆达多是善知识啊，没得提婆达多，他那是怎么生活呢？这是一个道理。啊，那么现在提婆达多呢，又成了害佛的。提婆达多想出方法出来害佛，还是在毛利国。这个护生不解，又没有问出，就把他装到袋袋里上去了。还有名为诸法实相，为夫愚夫方能究竟啊。要晓得如来成道甚大久远啊，来此娑婆世界八千梵，这个来此娑婆世界啊，那个是怒切常在定，无有不净是如来没有往来相的啊，这个都是给众生，为了众生做这些个方便啊，就游来游去啊。八千梵，何止八千梵呢？啊，你有这些事情呢，都是如来的秘密神通之力啊，大权示现啊，那是一般的这个降伏以还的人家不晓得的啊。这就是说呢，说度化众生，三世度化众生呢，这个大树在于如来，你所不知。而且如来的事化应现都有头有尾的，跟真的一样啊。如来应化的是这样，他从做凡夫，从发心修道，一步一步的慢慢修成佛，这么修的，这么实现的，不是突然之间掉下给弥勒菩萨来啊，没有的啊。那这个在我们看呢，这就不需要问啊。还有你看看，纵然以果王身示现于世啊，那么你既然示现，你既然佛是示现的，既然你是都是佛示现的，既然是佛示现的，你就是佛嘛，你什么都懂得了，世事自知啊，不应该再学，那怎么行？他这视线他就要学啊，他就要学了，他怎么不学呢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的云火秋华业务的钱呢，当学的就学了。这如来教化从地涌出菩萨为在何时啊？你看这个事儿，这个我啊，这是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那个从，因为这个从地涌出菩萨都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啊，这个都不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啊？在何时与欧思仙相遇？与欧思仙相遇就是释迦牟尼佛做果王那个时候。哪个为先为后？要是从这个文字上看，释迦牟尼佛教化从地涌出菩萨是为先的，那先之又先的，而且从地涌出菩萨这个位置已经达到实相之底，这经中说的达到实相之底呀、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从地涌出菩萨他永远做菩萨啊，他老早就成佛了啊，从地涌出菩萨老早就成佛了，他不能说我老早永远我是你是我教化的，我是成了佛的，你永远做菩萨，没得这个道理，对不对啊？有宰相的徒弟，没有宰相的师傅啊，是不是？中间做国王，与欧思仙处求法， 那是中间的又中间，中间何止俄罗斯祖先呢？啊，他这个地方呢，这个问的呢，如果说是入穷，入穷入彻说，彻底说，他说是。就是哪一尊大佛最先说《妙法莲华经》，又复其从何学？啊，何若如何自发心地？这他就是这个问呢，问到什么样子呢？他说是实际上是十法界有佛。这个佛有九乘佛，有近乘之佛，这个没有错啊。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比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还有远的还有，比释迦牟尼佛成佛近的更多。他这个问呢，就是哪一尊大佛，就是哪一尊佛啊，是最先说法华经的啊。他也就是说问哪一尊佛是最先成佛的啊，对不对啊？哪一尊佛最先成佛的？佛法讲无始啊，要从我们世间人来讲嘛，你要是说我这个人来说，不要说成佛了，我这个人有今生有前生，那么前生还有前生呢？前生还有前生吗？那么他的回答是怎么回答呢？无始，没有头。在《漏斗坛经》可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人啊，要开悟了，那必须有人给你证明。没有人跟证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威因罗判，就是我这个人呢、开了悟了，要请有人给我证明。这请人证明，那个时候呢，世界上呢还没有佛法，没有佛法，到哪去跟我证明呢？那可以的，这叫无师自悟。文殷王以后无师自悟，没有人证明，那都是天人外道啊，那就说明了我们这个佛法呢是要有师承的啊。至于说哪一尊大佛最先说法华经，你就不如问这个世界上是哪一尊大佛是最初成佛的，不是更了解些吗？那就告诉你呢，哪一尊大佛成佛没得使啊，没有使的。这个诸佛的智慧有无始智，有自然智啊啊，有无始智，有自然智。这个经中也从来没有哪一部经说是我这个世界上哪一尊佛是最先的，没有哪部经说的。我还没有看出三藏十二部，没有说是告诉你我们这个世界上啊，世出世间哪一尊佛是最在前头，都没有的啊。这就是现在的人呢一个通病，什么病呢？欢喜钻牛骨尖儿啊，举一个例子，钻这个牛骨尖儿。一个人走路过这个桥啊，过桥啊，这个路上嘛，比如遇到水啦啊，那你不要过桥嘛，不过桥这个水怎么过去呢？遇到这个水了，遇到这个桥了，这个人呢他并不从桥上经过，他就蹲在桥上就问了。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个问桥啊。而这个桥 这个桥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桥是哪一个造的？这个桥是用什么东西造的？有多长啊？是哪个设计的？啊，他就蹲在桥上，他就不走了，就问了，紧问，紧问，紧问。这说一个什么道理呢？这个桥就是给你通过的，并不是叫你住在这个桥上，不是叫你住这个桥上啊，这个桥是给你通过的啊。我们消佛的人亦复如是啊，你自己现前的生死问题你不解决啊，就想着那些个人家不想的，无益未语，无益未语啊，对你来说一点好处没有，什么问题也不能够解决啊。嗯，你要问释迦牟尼佛是哪一尊佛最先成道的，嗯，那你问的经文就太多了啊，因为问的太多了，问了那么远做什么呢？你眼前问问嘛，嗯啊，眼前问问了吗？这问的这世间法你都问不了，嗯，就像这个人问桥一样啊。你现在等到你把个桥问了呢，你生死就到了，什么也是解决不了啊。嗯，我要是告诉你，我就拿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告诉你，你也接受不了，你能接受得了了吗？我就告诉你啊，释迦牟尼佛是最初成道的一尊佛，就是假如世间成道的有那么久远的，你那个思想能够达到不能达到啊？你能够达到不能达到？你能把释迦牟尼佛这个寿命你给我算出来啊？你能够能不能算？我就告诉你，你接受不了啊啊，不讲多了，我就拎一包面粉的，你在我数数看，是吧？啊，我就告诉你，释迦牟尼最初成佛的人就这么远，是吧？这个有些问题，有些个问话呢，嗯，这个太浅了，啊，嗯，对不对啊？啊。比如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这讲了又讲了，讲了不是不是，我就讲了不讲，诸法实相讲了又讲了，诸法实相讲到现在，这个都是《法华经》呢是非常关键要紧的地方，啊，不懂得这个东西，那《法华经》白听，啊，为复于乎，乃能究化究竟诸法实相。这个《法华经》呢，他自己呢做了注解的，不要我讲。所谓底下呢，就是解释诸法实相的。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就是讲的这个。那讲到现在啊，啊，那智者大师把这个实如是做三转语啊，就形成了啊。这个三谛啊，真素中啊，那就是包括一切法啊，包括一切法。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做果王，跟这个阿斯陀仙相遇，他问的在什么时候？这个呢也不能怪我，这《法华经》是说的啊。他没有说哪个时候，没有告诉你是哪一年哪个月，没告诉我，啊，我也不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为在何时与阿斯仙相遇？啊，这《法华经》啊，就是说这个过去的因缘，他就这么一说，在过去啊，有一个国家，国王叫什么？国土叫什么名字？也不过告诉你这个样子，啊，啊，如果说告诉你一个时间，告诉你一个时间，你也接受不了， 是不是？我就告诉你，五两百千万亿劫，你接受得了吗？你也算不过来啊。不是像在我们现在啊，说是1958年，我是1958年，我晓得，我1969年我也晓得，那个不行，佛法不行啊，是吧？这个呢，顺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什么，这是一个无意问题，但是呢也好啊，能够提问，就说明了呢，他有所用心啊，这个。汝同菩萨在燃灯佛前，在汝同菩萨燃灯受记呢，有很段啊，有很长的一段因缘，我没必要跟大家费这个时间啊。汝同菩萨嘛，就是买这个五经莲花啊，供佛的啊，不法眼离这个燃灯佛在他身上走过去。啊，教诫大家了，是这个汝同菩萨，我怎能够跟他走？只有我燃灯佛能够从他身上走过去，任何人不能走过去的。啊，因为他是未来诸佛，佛就给他受记了，就释迦牟尼佛未来成佛。你就是过去在佛教里想讲这个因缘过世，他也不过就是了别，就过去世。啊，过去式就跟你讲个过去式而已啊，啊，没有说把这些具体时间呢给你都写出来，没有的。诸善男子，若有众生来至我所，我以佛眼观其信等诸根立顿，虽说应度。至我所，就是过去的众生见顿两极。名扣法身佛眼观，即是久远已成佛，用佛眼，这个眼呢有无眼啊，佛即成佛了吗？佛见机就用这个佛眼来见，以佛眼见证，无有以察，讲欲起欲列圣两应而立义之，善机有二力，一感人天华报，即三乘全果；第二感佛道实果。若以法眼观之万善，缘起情众，各得华报，即全果报，不能究竟之其中，得种子果报。若以佛眼圆照万善，则能具之始末华果。此法华经一向就是用这个佛眼观，能够知道众生所有的万善究竟得佛种子之果，信等诸根就是五根，这个五根，这个五根就是信净念定慧，这个五根，五根五力啊，就等于那个三十七道品当中一个五，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住、五根五力啊，这个五根就是信、尽、念、定、慧，慧根是了因，信、尽、念、定就是信根。精进根、念根与这个定根呢，这个四根是属于原因啊，这两个善根就是一个慧根，一个这个原因，慧根就是了因了啊，心进念定呢就属于原因，这两个善根 各有立顿，通射顿渐即圆。顿即立顿，即是圆教别教的。什么叫做顿即立顿呢？圆教跟别教这个根基啊，渐即立顿呢，这是通教跟这个藏教的根基。这是呢，同时大乘有两个根基，小乘有两个根基。大乘有立有顿啊，大乘的顿根就是圆教，大乘的顿根啊，我们想这个顿呢啊，就是圆顿的顿啊。渐根的呢，渐根呢就是这个渐次，就是别教的渐次。小乘的两根就是藏教跟通教，藏教